新传播所的状态 ，Capital 高五百城市频道，现在是高孟川播告新闻。本地的官病新病例都量缩三日超过三千起之后，激增一倍外，达到6442起，创下一个多月来的单日新高。另外，有两人病逝。卫生部答，这可能是甲防疫措施自4月26号放宽之后，社交活动增加，甲经济难度等周末之后就会有关。当局会继续密切观察情况的发展。卫生部长陈义康表示，本地出现奥密克戎 BA.4 甲 BA.5 变异特株社区病例，是预料当的事。落来挂的车企，当局会继续观察境内的变异特株到其他国家的影响，并采纳适当的防护措施。本地20家公共卫生防范诊所开放本公正之证，那娃娃却是官病目标的第一职。有诊所一个名字就为20多人施拍目标，欢迎跳出而去。到辟王东客的两客检测于目标之证中心，而且车去日期也将提供之证支款目标的服务。本地骨痛疫症病例积极回升，单周新病例再次破千，上个星期报1323起，自过去三日已经累计近350起病例。骨痛疫症唯一区阿斯多多多的市值来增加到300家，68个黑区之中有57个出现了国人普遍缺乏免疫的第三型病毒。卫生部即日起将会为期3个月的公共咨询，邀请国人提供意见和建议，打造健康 SG 策略。卫生部将通过五场实体交流会和网上调查问卷收集意见，公共咨询将进行到8月15号。新加坡航空公司到3月31号为止的上财政年的营业额激增一倍，达到76亿元，但是还是蒙受9.6亿元的净亏损。新鹏相信，随着旅游行自改道，业绩将逐步逐步的改善。马来西亚捷运公司表示，新州地铁系统到2027年1月投入运作之后，预计将能吸纳新州长队到关闭目前之在每日至少35%的通关能流量。公司总裁摩哈默扎里夫答，系统的建造工程将能如期到2026年12月之在中间，目前工程进度已达到15%。对31届东南亚运动会消息，我国乒乓队表现出色，昨日取得2面金牌和2面银牌，包括混合双打金银牌、男子双打金牌和女子双打银牌。我国目前的荣誉榜上以37金、39银和49铜排名第四。新闻报告完了。